这能不心软吗？ 是，这本身也没什么 多 事儿。 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了，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 您知道 百日夫妻似海参。 哎，对， 海参都比下轮贵。 哪个海参？ 虾身45一斤。 哎，行， 对不对？ 都串了。 我们哪是百日夫妻？ 是您。 我们百年夫妻当然还没有了。 哎，对。 那半百年。 您那又说了一遍，在路上您刚才就说一遍了。 对，可不就是吗？ 哎， 他今天这事儿，你说赖谁？ 赖谁？ 哎，就赖他。 啊，是。 我这 又来一遍， 不知道。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的老叨。 您这嘴也够碎的。 嫌弃我？你说嫌弃我什么？我也没有别的缺点呢。我不就是好吃懒做？ 我的， 我不就是懒吗？ 我怎么摊这 懒？大半辈子我也过了。再说，我不就是手脚懒？ 我都快辞职了。 我嘴懒， 我这， 我嘴一点都不懒。你看刚才这么一会儿，倒是我把这点事儿我都跟你说了三遍了。哎，一个家里边有一个勤快的就够了。你说是不是？ 我大爷。你们家最唠叨的真的是大娘不是别人吗？啊，您再想想啊，您再好好想想。哼， 我们家最唠叨的不是他，还能还是我？ 还不明白啊？ 还是能是我吗？ 哎， 我告诉你，我这么多年，我今天啊是把这话筒给打开了。 好嘛，您把关上吧，我就连了电了。 都有一匣子， 我说行了， 我比匣，我把这话箱子 算白说 了。 哎 呀，我打开了之后， 我说您别打开，您收回去吧。 我那不行， 那不行， 这么些年在这压抑着我。 我这还有别的事儿呢， 我不让你 拉着我， 我不让你走。 您这拽衣服是怎么回事？哎， 我 说您这不行啊，您要这么着可不行，这一堆小苍蝇饭可都看着。您知道吧，您可别那什么。 哎呦，这干嘛呢？这是 这哎，这瞎看什么？这聊天呢？哎，好 嘛， 这个乱 劲 儿，还有吆喝呢。往那边走点， 看了啊，听一听，站一站了啊，大家快来看一看了。 我的天哪， 捕快当街打老头了。 你看，哎， 有捕快欺负的。 这怎么说话？这个 大爷， 老大爷让不让他走，他死了。 大爷。大爷， 我跟你说， 捕快杀人了？ 没有，他没杀人。这捕快呀，不替老百姓做主，这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我跟你说一遍。 他跟我没关系。 是这么回事，你先等一会儿，我必须得说这事儿是这么回事。我今天呢，我在家里正晒太阳呢，知道吗？太阳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也照着身边的那棵老树，哎，也照着我。 不是大爷，您折腾半天，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你没听懂？我这不正晒太阳，晒太阳知道吗？ 晒太阳，我 不干。不干，知道吧？晒太阳 别， 哎，有 A 面有 B 面， 哎 ，A 面是胸前 ，B 面背后， 哎， 多晒背后，这道理懂了吗？ 哎，懂 了吧？晒太阳怎么回事？也明白了哈？ 明， 这不完了吗？这个，所以你没听懂啊？你没听懂，你别着急，我跟你说，我正晒太阳，晒太阳呢啊。我那老伴回来了，回来就说我呀，这个碗也没刷，锅也没洗，唠叨半辈子到现在还唠叨。然后呢，我们正吵起来呢，他说他要回娘家，我说你回娘家，我也要出去躲清净。这时候这捕快就来了，这捕快来了呀，他是也不向着我呀，也不向着他，他跟中间和稀泥。他说我们这事儿啊，这都是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完了，那哪行啊？我当时我就是灵机这么一动，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很睿智的呀，我很睿智啊！ 大爷，别评 睿智， 大爷不要卖萌，不要卖 睿智。所以呢，我是说什么呀？我让他呀把我带到那个衙门大牢里边去，明白吗？ 造反啊！ 造反干什么呀？ 在牢里，在 我说是带衙门大牢里去，这不就是吓唬那老太太吗？吓唬我那个老七婆，哎呀，让老太太一害怕。 老鸡婆怎么了？ 不，老鸡婆就吓唬那个倒霉老伴儿。他一听要把我带到关监狱里边，他不就得害怕呀？ 那肯定。 他害怕，他抱着捕快的腿，他这一秧歌，我这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我说，哼，以后看你还敢不敢跟我在起腻，不是在起盆了。啊，以后你还敢不敢跟我这儿啊？你这哎，拔胸脯了？你以后你还敢不敢再唠叨我了？就为这事儿，我呢，哎，就让他想让他把我带走。结果呢，这倒霉娘们知道这捕快把我带出院来，一句软和话都没说。你说弄我这不下不来台吗？我这就跟着他在大街上走，我让他给我解决这问题。你说他还是捕快呢，没给我解决好家里的事儿，害我呀被这老太太给赶出来了。我现在一道才跟他说三遍，他愣嫌我唠叨。 我说 你给评评， 我说大爷， 你说我唠叨不唠叨？ 大爷， 哎， 那个，你看，我接着跟你说啊， 家里头还有 我接着跟你别，你家里有事儿呢，没关系。反正你这不还这么的东西也没卖完呢，你没卖完了，你回家，你家里怎么交代？你也是上有老下老的人， 你们好好聊啊，我先走了。 哎，你先走你的吧，哎、我跟这小贩儿我接着聊。我你，你看好好聊天，你这我看着你爱跟我聊，要不然老聊着聊着你乐什么？你看 我这是乐吗，大爷？我都快哭了，我大爷您太能说了。 哎呀，遇上这样的事儿，估计这会儿咱们的邢捕头又得感叹了，这简直比破案还难呐。不过感叹归感叹，真正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 哎呦，这怎么有一大爷这摔这儿了？是，哟，大爷，我差你一百万， 就是你撞的。 不是，我掺您一把，您这叫碰瓷儿对吗？啊， 没有， 您这可不对啊，我可见着过好多，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你爱干嘛干嘛的，反正就是你碰的。 哎，您有什么证据我碰的？您这，您看您都能站起来了，您怎么了？ 我站不起来，你看我这躺着呢，哎呦疼啊！ 哎， 撞人了，你是干什么的？ 您这力气可不小，我是干什么的？你没瞧出我是什么呀？我是捕头。 你是什么？ 捕头。 官人撞人了，罪加一等。 我就多余告诉他，我看 罪加一等。 别嚷了，别嚷了！哎，我说你们都走，别没事，没事，没事。哎，没，可就是，是是，别没有，不是我。 哎呦，捕头撞人了！ 不，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捕头撞人了。别大爷，他在底下，我是搀他一下。 哎、不行、啊， 我搀他一下，他就说他这腰酸背痛腿肉劲，腿 抽筋。捕头撞人 了！你看我这不是？哎呀，我的天、 哎！ 我说不明白了，我怎么又摊上这事儿了？ 哎，撞人了！ 哎呀。 你得赔钱呐！ 不是谁能给我不我这不是诬陷我吗？我跟你说，我没办这个啊！谁能看见了，谁跟我说句。 捕头啊！捕头啊！ 刘队，刘队，刘队！ 你看刚才我跟那小贩聊两句，你怎么走了？还没跟你聊完呢。 你怎么又追上 了？我跟你说，我刚才是晒太阳。 我不聊 晒太阳。 别了，我听过，我知道了。好，又来两遍呀！ 我 的天哪！ 什么意思？ 我知道晒太阳。刚才我摊上事儿了。 不是这事儿， 不是哪事儿 呀？我是不为了说这事 啊， 我是来给你解围来了。你是不是让这老帮子给讹上了呀？啊， 您认对我？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但是呢，你刚才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幸亏我是上了岁数的，但是我腿脚还可以。我要是跟你差一个街角，你拐过来，我没拐过来，我可就没看见了。可是咱俩是在一趟街上，所以我就看了一个满眼。你跑着跑着的时候，这老头啊，刚才自己走着走着，吧唧就躺地了。他躺地的时候，然后你过来说一扶他，他就愣说是你给哎，你给撞 了。终于说到重点了， 是不是？这问题我是看了一个满眼。 看见了， 咱们父老乡亲们，咱们都看一看，因为我是多大岁数的人？ 刘大爷， 我今年多大岁数了？您各位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都别走，都听完了再走。 我今年已经，我去年是65， 哎， 去年65，今年多大？ 您这了， 今年就是66 了。我的天哪，我都想 锯他了。66掉块肉，那是他们掉块肉，我可不是 啊。 我66是什么呀？我66，我是精神矍铄，我是哎，老树生新芽，我是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哎，所以说呢，我就看见了，咱不能不说，我就看见这碰瓷的。你说老伙计，我跟你说，我看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今年得有60几了，没有60几也得有57、8了。你要没有57、8，你就六十毛头。我看你这岁数，哎，你这岁数人，你说你干这事，你这脸，哎哎哎，啪，你这脸往哪儿搁？你这脸往哪儿搁？你这叫干嘛呢？知道吗？ 我 碰瓷儿，哎。碰瓷儿，知道吗？ 你听这喷口啊，我们这刘大爷 碰瓷儿，哎， 我 擦擦脸，擦擦脸， 哎呀。你看没话说了，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贼人胆虚，就理亏有理走遍天下，无理他就寸步难行，谁有理谁没理。 我说你们先聊着，我走了。刘大爷，今儿谢谢您了啊，您这个老当益壮，我跟您说，您这张嘴啊可了不得。今儿这点事儿，我一定跟刘大娘好好汇报一下。哎，我说大娘，大娘， 哎，